我又是个催命的。 来来来，我快入席吧。 来来来，快入席吧，老祖宗您上座。 今天要出

官司，官三贼杀姑娘，揭发盗徒扫公仆的门。